什么事你都知道，在我听见后心气恼。你说世上只有你最巧，世上没有人比你高超，我就偏偏要给你烦恼，让你着急你心爱跳。找个花香把敲响来描，花一个爱人要比你更巧，我要和他甜蜜地谈笑，好让你解妙度火烧。等你着急心里烦恼，我就拍手忙耍美妙，你要知道你并不高超，做人不要太轻佻。